说谎，来自温兆伦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说谎是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不可避免的事情。谎言也分为很多种，有的是对人有害的，而有一些则是善意的谎言。但是谎言毕竟不属于现实，它很可能是一枚定时的炸弹，无论对于撒谎者还是被骗者，永远都存在着潜在的危机。继续来听黄小琥，不只是朋友。

地球来袭，这城市哪里够秘密，藏住我突然想哭的情绪，宁愿失去斗志勇气，好过和你们站最近，这样谁输得起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时间久了会变勇敢的，你慢慢出走，我渐渐放手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自由。原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，但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曾就是需要练习的，等伤口好了会变轻松的，海阔天空不残留一点痛，回头看看懦弱，往前走怕坠落，但我一定能学会爱上你的时候不难过。 分手需要练习，来自黄丽玲。分手之后的情伤让每一个人都痛，从前对方的痕迹在现在都变成了回忆，这样一个人的落寞很难适应，所以分手是需要练习的。继续来听吕方《老情歌》。 只想唱这一首老

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这一首《兰花草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吧，而它的作词者呢其实是胡适哦，这也是张碧为胡适的原词而谱曲的一首歌曲。可能你也没有听过刚才包胜美的这个版本，他没有唱红的《兰花草》后来却成为了银霞的代表作之一。另外呢，刘文正呢他也发行了一张《兰花草》的专辑，而且演唱了这一首同名歌曲。今天第二首歌来一首温暖的歌，刘德华的《回家的路》。 回家的路，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，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，多少的笑，多少的苦，回家的路。数一数一年365，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，又有哪些满足。回家吧。 说羞涩开口的情书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，回家吧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家的路，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，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，什么是贫，什么是富？回家的路，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，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，一切慢慢清楚。回家吧幸福，幸福能抱一抱父母，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。回家吧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回家吧幸福，幸福能抱一抱父母，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，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。回家吧孤独，孤独还等待着安抚，脱下那一层一层的西服，吹开心中的雾。回家的路，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，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，回家真的幸福。 作为电影《失孤》的主题曲，这首歌是由主演刘德华亲自创作歌词哦，而且据说历时了整整8个月的时间，应该说是贯穿了整个电影的拍摄始末了，而最终呢，写出了这样简单，可是却温暖动人的歌词。继续是林慧萍的结发一辈子。当日子就这样过去，曾经的那种浓情蜜意是不是能够相持到永远呢？那结发一辈子，我相信这是很多人美好的愿望，也是很多人努力的方向吧。 总嫌烦我和你常摩擦的情感，像风筝离不弃被吹乱的风，总是由着你改变自己的模样，长发也好短发也好，你喜欢就好。为什么我们还有那么多无谓的理由可争吵，你忘了许诺你会疼我知道，就是一辈子不放手不回头，情梦缘定就一世，我爱你，结发就是一辈子，我是如此看待我们的爱情，只可惜我的心

下面的告白，对自己不坦白。你不会爱，你不会爱，你害怕接受爱，怕把手张开，抓不到未来，抓不到未来，有你的未来，好像碎了。 每一次我想 新的一天。